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1979年9月，一批中国的科学家来到英国著名的植物园秋园参观考察。期间，英国的植物学家们拿出了一批他们难以识别的植物标本，希望请中国的植物学家帮忙鉴定。这些标本大多是上个世纪初欧洲人在中国西南地区采集的，几十年来无人能做出权威的鉴定。此时，在场的一位中国植物学家站了出来，他仔细观察之后，马上说出了每一种植物的拉丁学名，同时用英文介绍了这些植物的科、属、种、地理分布以及已有的文献记载等等。他超群的记忆力和渊博的植物学知识让在场的所有人无不惊叹。这位现场鉴定标本的植物学家就是被全世界同行誉为植物电脑的吴征义先生。吴征义先生从事植物学研究70多年，在他的科研生涯中，这样的传奇故事不胜枚举。正是因为他的工作，让中国的植物学研究获得了世界性的认可。在吴征义的诸多专著中，他投入精力最多也最具代表性的是历时45年完成的《中国植物志》。2007年底，我们大家栏目有幸赴云南采访了吴先生。 您能不能通俗地解释一下《中国植物志》是一个什么样的书？ 《中国植物志》就把所有的中国植物，按照一定的系统把它排列起来，分科分属，多科属都有简述表，按照一定的形态标准就能够把它分清楚，比如栽培稻和野生稻，它的分区别在什么地方，又有什么样的联系，组织的性质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的。 是不是相当于植物的户口本？ 植物的这个人口簿。 人口簿 都能搞得清每一个植物它是哪个家庭里的， 每个植物分布在中国的哪些地方，世界的哪些地方，它有哪些历史上已经登记的这个用途，他从他的亲属关系，从他的这个系统发育，能够找出他有关的这些植物，就好像找到我了，也找到我的兄弟找到我的这个亲属，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中国植物志基本摸清了所有中国植物的家底，是未来我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及科学利用植物的最基础、最重要的依据之一。中国植物志的编纂工作从1959年起正式启动，到2005年全部出版完毕。全书共有80卷、126册，共5000万字、5000余幅图吧。 2007年起担任该书的主编。在他担任主编期间，出版了其中的54卷82册，为中国植物志的编写做出了最主要的贡献。 这本书对中国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对中国就是所有中国这个植物的这个宝库的全部。 嗯。 怎么开这个宝库，用里面的东西，植物志是这个第一手的。 嗯。 里面有一共有多少种植物啊？ 30000多种，300多棵，3000多树里头，世界上最大的植物志，比欧洲植物已经完成的欧洲植物志、北美植物志、苏联植物志、马来西亚植物志都大。 这30000多种植物您都能记住吗？ 不敢说，但是其中大部分有用的常见的我能记着一大半。 大家都说您是植物电脑， 这是年岁积累，有足够的时间。我90多岁了，这个几十年不断，积累下来的，这个我可以说，比较起来，我比别人都多吃几颗盐，渡过几条河就是了。 由吴征义担任主编之一的《中国植物志》，它的英文版书名叫做《Flora of China》。我特地查了一下 "flora" 这个词，在英文当中，它是指花卉和植物的总称，但是在古罗马语的原意当中，它的意思是花神。对于那些熟悉吴老的人来说，他们也许更喜欢花神这个名字，因为这个词很生动地概括了吴老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而这个故事就得从吴老小时候说起了。 1916年，吴征义出生在江苏扬州的一个书香门第。这座坐落在扬州古运河边的吴家大院，现在也是扬州古城的一个传奇，因为从这里走出了3位科学家兄弟，他们分别是我国著名寄生虫病专家吴征健、著名物理化学家吴征凯和植物学家吴征义。三兄弟中，吴征义年龄最小，也深得祖父吴云松的喜欢。这张照片就是吴征义1岁时祖父吴云松抱着他拍下的。小时候排行最小的吴征义跟哥哥们玩不到一起，因此家门前的小花园就成了他的儿时乐园。 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孤独，我们家里对面有一个大花园，我经常到里头去玩，这一个人玩，这个进门往一这个左手拐就是一大片这个梦中竹林。所谓梦中竹林，就是竹笋可以吃的一种竹子。这个竹子特别在春天，我看它雨后啊，我看到这个生长简直是当时神秘不可理解，因为它长得很快。这个所谓雨后春笋啊，一从开始往上窜，差不多一上午就长得有我的样高了。觉得很神奇。 对植物 的浓厚兴趣让吴征义慢慢地学会了解剖植物、采集和制作标本。1933年，吴征义报考大学时，他毫不犹豫地填报了清华大学生物系，立志研究植物学。在这里，吴征义开始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近代科学——植物学。 植物方面，我又碰到两位老师，一个位老师叫吴运珍，他是江苏青浦人，教书非常认真，上课之前黑板上就写满了，要早半个钟头去抄黑板。另外一位老师叫李继同，他是耶鲁大学的林学博士，中国第一位，他带我们到野外去采标本、观察标本。所以这样子我对植物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这两位让吴征义感念不已的老师是他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引路人。清华四年对吴征义影响最大的，除了这两位专业老师之外，还有朱自清和闻一多。如果说前两位是他治学的导师，那么后两位影响他的则是做人的气度和人格。吴征义大学毕业那年，抗日战争爆发，他抱着读书救国、科学救国的信念，跟随老师李继同从长沙步行至昆明，成为西南联大生物系的助教。让几乎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困守昆明的吴征义在煤油灯下用1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项堪称伟大的工作。 云南是我国植被最丰富的省份，这里的植物种类占全国的1/2以上。在西南联大初期，吴征义跟随老师李继同参加了滇西南考察团，他们沿着第一次开通的滇缅公路，用1年时间横贯云南，考察各地植物和植被情况。正是在那时，22岁的吴征义树立了立足云南、放眼中国和世界植物的宏图大愿。但高远宏大的志向在战争年代却显得非常脆弱。随着抗战形势的日趋紧张，日军飞机不时袭来轰炸西南联大，战乱中文献资料十分有限，到野外考察的机会也因为没有经费而搁浅。吴征义的宏图大愿几乎看不到实现的可能。然而让所有人感到钦佩的是，此时困守昆明的吴征义从1939年起，一个人在标本室的煤油灯下，对照仅有的文献和模式照片，将已有的植物标本做系统整理和鉴定。10年时间，他一共制作植物卡片近30000张。 这边呢，就是吴先生那个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个卡片，当时在手工条件下制作卡片的这样一个， 就是10年时间。做了30000张卡片。 对 就藏在这里哈。 就藏在这儿。是这个字体呢，大致你刚才我们看了，就是吴先生亲笔写的。然后呢后面他就借以这些标本、这些照片和相关的文献，又对于中国的那些个标本进行了鉴定。 几十年之功整理的这30000张卡片，每一张都牢牢地印在吴征义的脑海里。正是因为有了他整理的这30000张卡片，才使得1950年以前关于中国植物的文献记载和相关资料不至于缺失。也正因为有了这30000张卡片，若干年后我国的植物分类研究及中国植物志的编写才有了最为基础和重要的资料。 中国成立后，吴征义终于有了一张平静的书桌，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 之后他又担任了北京植物所的副所长。1955年，39岁的吴征义当选为我国第一批学部委员。但是3年后，他做出了一个让大家都很吃惊的决定，辞去在北京的所有职务，举家迁往云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58年就是，我都知道，古巴大陆、古地中海、古南大陆都汇聚在云南。所有的植物啊，古代植物啊，都汇聚在云南。我觉得云南这是一块宝地，研究植物的宝地。同时当时北京科学院这个生物学部的这许多所已经都基本上安排定了。这个北京植物所也有比我更老的专家能够这个统筹一切了。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了，我就从北京请求专门到云南来，这安身立命了。 作为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吴征义认为只有在学术上做出更多工作，才对得起学部委员这个头衔。植被丰富、植物种类繁多的云南无疑是他安身立命最好的地方。 到云南来专心的致力于这个植物分类的工作，先把这个植物分类这一关过掉。植物分类这一关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利用植物，必须首先认识植物。你不认识它，也分不清呢，它是什么，你就很难去再就进一步的深入的研究。 这是吴征义为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亲笔题写的所训《原本山川即命草木》，意思是山川是载体，应尽力认识它上面生长的植物。到云南后，吴征义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植物分类研究中。 那时候要建立西双版纳植物园，他把这个云南的这个植物啊，就是首先搞云南的植物名录，就是把所有的文献查出来，所以他也搞了3次，都是靠什么样的，靠晚上的时间来做的。那么段先生就想让他呢礼拜天休息一下，然后就分头做饭，分工做饭，是不是？到礼拜天上，段先生就在楼下就喊老吴赶紧做饭了。他把脑袋从楼上伸出来，他说啊，又该我做饭了嘛，就这样的，就是没有这个节假日。 研究植物是吴征义安身立命之所在。在昆明植物研究所，很多人都能说出不少吴老做研究只争朝夕的故事。有时候开会中间休息10分钟，他都会跑去标本室去看标本。这种对植物近乎痴迷的热爱，让他的大脑像电脑一样，将成千上万种植物一一铭记下来。他也因此被大家称作植物电脑。正因为有如此深厚的积累，文革期间被分配到锅炉房烧开水的吴征义，完全凭借记忆做出了一项惊人的工作。 1970年，全国兴起中草药运动，各地出了很多关于药用植物的小册子，但是由于没有科学的考据和规范的整理，植物名称和用途说明都很混乱，这样极容易导致药用植物的错用和乱用。此时，一个人在锅炉房里烧开水的吴征义决定，将我国民间常用的中草药植物一一进行科学的考证。 哎，那是因为我多年研究本草，这药用植物啊，真正有效的 上在历代本草里头的不过两三千种，这两三千种我能记得这个名字，记得它的形象，记得它的产地用途等等。 这密密麻麻的四大本笔记就是当年吴征义在锅炉房里边烧开水边做的。文革结束后，根据这四本笔记出版了《新华本草纲要》共三册，这套书是研究我国药用植物的重要参考资料。 1978年，伴随着科学春天的来临，吴征义的学术生涯迎来了最好的时光。立足云南，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植物的心愿，也终于看到了实现的希望。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吴征义看来，植物学研究更应该如此。这些就是他在野外考察时留下的珍贵影像资料。 1976年，60岁的吴征义两次进入青藏高原进行科学考察。1982年，66岁的他又穿越祁连山到新疆实地考察戈壁荒漠草原植被。1986年，70岁时，吴征义又赴黄龙寺、九寨沟、神农架等地进行野外考察。直到1997年，81岁的吴征义到台湾考察完之后，野外考察工作才基本结束。 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其实吴征义是扁平足，走路时间长了会摔跤，加上他在野外考察时通常只看植物不看路，摔跤是常有的事儿。有人甚至送了他摔跤冠军的雅号。但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常常摔跤，吴征义发现了很多文献上没有被记载过的新植物。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思考，接受讯号，逻辑。

担任他学术秘书多年的吕春潮老师特地给我们看了吴征义曾经用过的笔记本。 吴先生的笔记本，在他是从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90年代出的所有在野外工作的笔记本。你看，这是1953年的笔记本，那时候是华南地区调查热带森林，这里还有这苏联专家的名字。嗯， 到野外考察都是 野外考察的记录本。这些记录本一共有86本， 一共86本。 对，它都分年代，我们给它保存好。 不论是在野外考察还是日常工作，随时随地记笔记是吴征义多年来保持的工作习惯。这86本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就是他一生学术积累的最好见证。 我印象最深的是1982年，我陪他到新疆去，考察。我和他住在宾馆内，早上起来吃过早点以后，就在宾馆里散步，他就把宾馆里见到的每一种植物，都采一个小标本，就告诉我名字。那么我一采了，也赶快记下名字。所以吴先生这个知识。今天能把全中国乃至世界的主要植物的种类都在他的脑海里有一个概括的概念的话，他是一点一滴的积累起来的。 这里是昆明植物研究所的标本馆，在这里保存的几千种植物标本里，有许多都是吴征义考证定名的。 啊，这就是吴征义先生。 哦， 1966定名人 CY 物就是他。啊，我们这个分类的人一看见这个就知道是他的这个名字啊 CY 物。1963年2月27，大概就是63年春节前后。 根据国际权威的检索数据，截止到2005年，由吴征义定名和参与定名的植物分类群达1758个。是中国植物学家发现和命名植物最多的一位，这也意味着以他为代表的三代中国植物学家改变了中国植物主要由国外学者命名的历史。除中国植物志之外，从1998年到2007年，10年时间，吴征义推掉一切行政事务，完成了430多万字的学术专著。其中他提出的东亚植物区作为一个独立植物区的观点，为世界植物区系的分区系统做出了重大贡献。 您对世界植物学的贡献之一，就是您发现了中国的这些植物在世界植物的这个发展史上的位置。 对，大体上我就是认为这个中国植物是古百大陆里面最典型最全面的最古老的这个植物。特别是中国东南部所谓东南部，就是从这个东北起直到云南，是喜马拉雅这一条，这一大块是东亚。这个东亚它是古百大陆里面的这个植物发展的核心地区。所以有很多这个古植物在国外都是化石的古植物比如像有名的水沙，就是1948年发现的水沙，和1977年发现的银沙，这些古老的松柏类的植物， 在别的国家都是化石了， 哦， 没有活的，在中国还有，就所谓活化石。 对，嗯， 这些活化石保留在中国最多。 无争议的学术成就，同时得到了国际植物学界的认可。1983年，他被美国植物学会选为终身外籍会员。1999年，获得被誉为世界园艺诺贝尔奖的考斯莫斯国际大奖，是世界第七位、亚洲第二位获得该奖的学者。 中国植物志和各地方植物志的出版，意味着我国植物种类及分布已经基本弄清。下一步是如何保护和利用植物。为了合理利用植物资源，1999年，吴征义向国家提出了建立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建议，以保护濒危种质资源。吴征义自小性格沉稳持重，年轻时就有人称他为吴老爷，但在这件事上他比谁都着急。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对环境的巨大的压力，包括生物多样性的快速的丧失。这个丧失的速度的话呢，是比它生物自然的进化史和地质历史已经发生的状况的话呢要快，有的科学家是说快上千倍。所以像吴老他来昆明的时候是1958年，然后他38年就是在现在联大时期就在昆明采购标本。他都跟我们讲，他讲在当时在黑龙潭附近的可以看到的很多植物现在根本看不见了。所以吴老就是面临看到这样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必须要抢救性的保护这样的一些资源。同时的话呢，吴老提出来说，下一步我们经济的竞争啊，可能是一个生物经济的竞争。他当时就提出这个，99年就认识到这个问题。那么生物经济的竞争的话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物资源的材料。 2007年，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完毕，当时搜集野生种质资源已达3000多种，是继美国、英国之后世界上第三个野生种质资源库。未来它不仅可以为我国农业、林业、医药等相关产业提供生物材料，而且还将在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和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吴老，如果您自己去回顾一下您的一生的这些成就啊， 嗯， 您觉得您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最大的成就是什么呢？ 我啊， 嗯， 最大的成就就是中国植物屈膝， 嗯， 我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 嗯 嗯，这个中国植物种类，我的基本查清， 嗯， 外国早就过了这一关， 嗯， 中国没有过关， 嗯， 我把这个关过了。 吴先生， 嗯， 如果从学术发展的历史上讲， 嗯， 您的贡献啊， 嗯， 在学术史上的贡献， 嗯， 位置应该是什么？ 承前启后的作用。 嗯， 您觉得这个承前和启后都是什么呢？ 承前是我把这个我老师的老师钱钟书、胡先书， 嗯， 这个陈焕勇，他们开创的事业， 嗯， 继续下来， 嗯， 完成了中国植物志的这个任务。 嗯， 那您说启后是， 启后是， 启后，就是我这个留下来这个种子资源库的这个继续研究的任务， 不可以说 知道重点研究哪些科属， 嗯， 将来更对人类发展的这个更需要的。 嗯， 同时也把一些现在还不知道的 它的用处的这个这些植物种子能够活得保存下来，而不是单单的标本库。 您希望将来人们怎么样去利用植物呢？ 我就希望，这个有更多的人，能够利用这个种子资源库里面保留的种子，进行遗传育种，这个选种，改变植物的本性，这许多方面，能够做这个许多工作，能够使人类的生活过得更好，能够这人跟自然完全和谐，所有这个绿色的植物，能够自利用太阳光、水、空气，制造糖，这是最基本的生产，生产单位，人离不开植物。 就植物是生命发展历程当中最基础的东西，所以也是最重要的东西， 对。记住，永远记住，植物是第一生产力。 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2008年1月8日，91岁的吴征义获得200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您自身获得这个奖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的工作只是尽了一个植物学家、一个中国公民的应尽的责任，我没有辜负国家和民族，我能够给中国人在世界上占一席地。 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对于一生潜心治学及植物学研究之大成的吴征义来说，可谓实至名归。获奖后，吴征义回到了自己安静的书房。很多人都不知道，当时已年届90的他，还承担着一项重大的国家科研任务。 2006年底，《中华大典》主编任继余先生邀请吴征义担任《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主编，将1911年之前中国历史上关于植物的记载一一标注整理，同时还要为各种植物附上国际上通用的拉丁学名。如此浩大的工程，吴征义曾担心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了。但是在西南联大校友、著名哲学家任继余先生的力邀之下，吴征义还是答应了下来。 找不到第二个，就是他是最好的，现在是我找到他。他就是实际工作太实在了，这个分植物分看见太多，走的太多，这个什么哪个学者都比不上他那个面这么广。 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后，吴征义每天都必须工作几个小时。2007年底，他由于用眼过度，视力起了变化，看书不能超过10分钟，只能看一会儿歇一会儿。就在吴征义为生物学典的编纂尽最后的努力时，2009年7月传来了中华大典主编任继余先生去世的噩耗，这给当时已93岁高龄的吴征义极大的打击。尽管自己的身体也日渐衰弱，但吴征义决心恪守承诺，继续率领同仁编纂生物学典。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吴征义将清朝吴其俊编写的《植物名识图考》中1714种植物全部考证完毕。这本书是古代典籍中有关植物学记载的最重要的著作，吴征义将其中绝大多数植物都一一与现代植物对应， 并标注了他们的拉丁学名，以连接古今，贯通中外。同时，他还为编委会的同仁们列出了可能涉及到植物学记载的2000多种古代典籍，为生物学典，尤其是植物学分典的编纂，搭建了完整的框架。2013年6月20日，吴征义先生走完了他97年丰富而充实的人生路，永远地告别了他挚爱的植物学研究。 有人曾这样评价吴征义：如果世界上有人能说出每一种植物的名字，了解每一种植物的习性，那么吴征义一定是其中一个。如果世界上有人能听懂每一种植物的语言，理解每一种植物的情感，吴征义也是其中一个。现在吴征义先生已经故去2年了，可以告慰先生的是，倾注他最后心血的中华大典生物学典的编纂工作现在仍在紧张的进行中，预计2018年可以全部出版完毕。另外，就在2个多月前，学生们遵照先生的遗愿，用他生前所获的奖励基金设立了云南吴征义科学基金会，用以奖励在植物学研究中做出重要贡献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学生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永远地怀念他。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为什么是我要被捉弄，一好球变坏球，那又怎么说，管你什么谁爱谁没来由，一个人 走到最后，是否勇于接受一生就你和我。